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近期相关执法部门对廊坊地区校园周边的违法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整治内容包括无照经营、店外经营、私搭乱建、堆物堆料等行为。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了一个违规活禽交易点和一个黑豆腐房。 6月27号上午9点53分，829路公交司机宋明开车来到首义上城小区的时候，发现车内一名大约15岁的学生突然感到不舒服，有癫痫病的迹象。宋明立即与车队联系，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当得知救护车不能立即到达现场时，宋明再次与车队取得联系，并且征得车内其他乘客同意后，将公交车直接行驶到大兴区仁和医院。 6月27号，大兴区榆垡镇82岁的刘淑芬奶奶在社区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北京新机场拆迁安置房小区，观看她明年就能入住的拆迁安置房小区，以及给居民们配置的装修材料。刘淑芬奶奶原来居住在榆垡镇南庄村，为支持新机场建设，刘奶奶主动和政府签约，拆掉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相关执法部门对廊坊地区校园周边的违法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整治内容包括无照经营、店外经营、私搭乱建、堆物堆料等行为。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了一个违规活禽交易点和一个黑豆腐房。记者跟随执法队员来到了黄村镇第二中心小学和廊坊中学附近，发现这里有一排简易的彩钢房，店主站在店外看着执法人员在忙碌地清点着物品，店外随意摆放着一些货物和一些废旧的工具，占满了本来就不宽的便道，行人要是出行根本无法在台阶上的便道上正常行走。 在违规活禽交易点，城管队员向记者介绍，早在2004年1月28号，北京市工商局就宣布北京市各集贸市场将一律禁止现场屠宰加工活禽，像今天这种在市场现场宰杀活禽的现象是明令禁止的。随后，执法队员查扣了商户的经营物品，并开具了相应单据，要求商户到执法队接受处罚。接着，执法队员又带着记者来到了一间违规的豆制品作坊，一进门，大家就闻到了刺鼻的味道。记者发现，在整间房子的墙角摆着几个脏兮兮的塑料桶和一些没有清洗过的塑料盒，还有一口大缸，这些物品就是用来制作豆制品的工具。看着脏乱的墙面，记者真不敢想象，这里做出来的豆制品有什么健康保障？如果因此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执法队员表示，这些违规商户和手工作坊正是通过前期摸排发现的。 本台消息，6月27号上午9点53分。829路公交车司机宋明开车来到首义上城小区的时候，发现车内一名大约15岁的学生突然感到不舒服，有癫痫病的迹象， 宋明立即与车队联系，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当得知救护车不能立即到达现场时，宋明再次与车队取得联系，并且征得车内其他乘客同意后，将公交车直接行驶到大兴区仁和医院。医院救护人员对生病孩子进行急救，通过检查确认学生患有癫痫。目前患病学生已经清醒，学生家长接到通知后赶往医院，而宋明将患病学生安排妥当以后悄悄离开，再次驾驶运营车辆执行运营任务。目前学生已经恢复正常，被父母接回家中休养。 本台消息，6月27号，大兴区榆垡镇82岁的刘淑芬奶奶在社区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北京新机场拆迁安置房小区，观看她明年就能入住的拆迁安置房小区，以及给居民们配置的装修材料。刘淑芬奶奶原来居住在榆垡镇南庄村，为支持新机场建设，刘奶奶主动和政府签约，拆掉了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目前，榆垡和礼贤两个拆迁安置小区136栋回迁楼主体结构封顶，进入楼座外立面和内部装修阶段，计划于2018年完工并移交，满足新机场拆迁居民入住需求。 本台记者报道。想欣赏异国风情的热舞吗？想体验云南特色的泼水节吗？在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的北京雅鹿谷热带植物园里，正在上演着一场泼水林下幸福一生的泼水季活动。 今天是带孩子来参与这个泼水节的活动吗？ 对，因为孩子喜欢，我跟他说了，他特别喜欢，想参与一下。 今天妈妈带你来干嘛？ 玩泼水节。 想玩吗？ 想玩。 你觉得泼水节怎么好玩了？ 能泼水，好玩。 水枪呢？自己浇的是吧？ 感觉这个挺新鲜的，然后就过来尝试一下。我感觉你看它这个雕塑啊，这个建筑物这个形态都挺好，感觉这造型挺别致的。这个云南的这感觉还挺明显，挺好的。 2017年泼水节将会从6月27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活动期间也特意邀请了来自少数民族的演出人员来参加泼水狂欢。另外，雅鹿谷还特意增设了成人和儿童的泼水区域，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泼水季。除此以外，为了能让游客亲身感受到远古时期土著人的民俗生活，景区还新增设了深入池塘中捉鱼、摸泥鳅、体验弓箭狩猎等娱乐项目。北京雅鹿谷总经理夏玉介绍说， 从2015年开始举办，已经举办了3届了。这个本届泼水活动呢，更加加入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比方说我们从西南少数民族云南那边请来的像佤族、彝族、拉祜族等等的少数民族加入本次活动，就是能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西南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不单有这种演绎的这种元素符号，包括我们的饮食，包括我们以前现有的一些建筑风格，这种融合起来，我觉着是市民比较喜欢的。通过前两届呢，我们也感受到，所以把这次的规模又加大了。 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的雅鹿谷热带植物园是北京市最大的热带植物园，景区创建于2010年，总占地面积600亩。在京南生态小镇长子营，除了可以领略到雅鹿谷热带植物园的异域风情以外，还同样可以感受到湿地公园和生态农业的观光采摘游。大兴区长子营镇党委宣传部部长段小燕介绍说， 今天呢是雅鹿谷的第3届泼水季的启动式。这个泼水季呢，其实是我们长子营镇第6届文化旅游季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在今年的文化旅游季的启动式上呢，我们推出了3条旅游线路，分别是生态休闲游、夯实产业游以及这个红色爱国游。长子营镇呢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自然资源、生态资源，像我们的湿地、次生林以及我们红色的爱国主义资源，比如说这个留名的生态科普公园、田栽耕烈士陵园等等等等。我们将依托这些资源呢，这个发展全域旅游以及全时旅游。5年之前，长子营这个是一个生态基底非常好的一个农业镇，我们多数的旅游都是这个生态田园风光游啊，这个采摘游呀，新兴业态很少，旅游产业发展的这个不是很好。那么经过这五年的积累和党委政府的不断努力呢，这个我们有了2个3A级的旅游景区，我们的旅游新兴业态由2家变成了12家，我们的旅游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那么原来的这个农业园区逐步的向旅游景区来转变，我们原来从事种植的农民逐渐的向旅游的产业工人来转变，这样呢就是整体的我们的乡村旅游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希望大家能常来长子营。 本台消息，一下雨就一脚泥，谁能管管？6月24号，记者接到热心居民方先生电话，说新华大街波普公社前面的工地泥泞，希望有关部门及时解决。记者在现场看到，波普公社小区分东西两入口，东门在3号楼旁边。由于施工，蓝色围挡把东门的正面遮挡起来，行人需要从南北方向绕行到东门。记者尝试了走了一圈，大概用了8分钟。方先生带着记者来到被抠开的围挡处，说不知谁把围挡中间抠开了，我们平时就从这里走。 记者看到，由于下雨，围挡里全是泥，还有一棵树倒地，让原本泥泞的路更加无处下脚。就在采访时，一家人带着孩子从这里穿过，抱着孩子的肖先生有些不好意思，说带着孩子就是途径，没办法，绕一圈时间也不短呢。在采访的20分钟里，记者看到7、8波人踩着泥抄近路走。一位施工人员介绍，这里5月20号左右开始施工，大概6月底结束。地铁沿线的施工维护这边全都封上，不知道是谁给打开的。其实平时不下雨还是挺好走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居民，工地施工马上就要结束，结束后一定会把路面修好，请居民不要随意穿行工地，以免造成危险。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京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赵玉良的精彩人生。赵玉良是一个农家孩子，从小喜欢读书，后来考上了大兴师范当了老师。在当老师的日子里，他不仅喜欢文学创作，还对民间传说、历史文化遗产、风物遗存有着浓厚的兴趣。曾经有一年夏天，他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收集了将近10万字的民间传说。后来赵玉良调到了大兴文化馆，在文学组工作。2005年，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落实到基层，他开始接触这项工作。伴随着对全区各个村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他了解到很多独具特色的项目。这样的经历让他在后来的非遗项目申报和介绍过程中能够如数家珍。 他性格憨厚，与人交往亲切平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几乎与各镇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都成了朋友。他熟悉大兴当地的很多民俗，并根据这些生活留存的文化痕迹加以研究整理，得出正确的判断，成为大兴区民俗文化的领军人物。赵玉良在工作中发现，掌握华裔斋雕版刷印技艺的人已经很少了，是一个急需保护的非遗项目。当年国家领导人出访泰国，作为国礼送出了一套乾隆版大藏经，这部经书就是华裔斋刷印的。华裔斋本次刷印的大藏经一共才6套，几乎全是国宝。赵玉良就是从这个角度指导他们申报非遗项目，一举成功。对于非遗项目的保护，他不仅停留在申报上，还参与到各个环节中去。比如市级项目太子坞五炒子，他多次去到村里，请专家在音乐表演、动作节目顺序编排上给予指导，还把他所了解的五炒子开场仪式、收尾环节加以改进移植，把几个散乱不同的打击演出编排成一套完整的五炒子表演程序，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 为了普及大兴非遗文化的传播，赵玉良主笔完成了《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写作，全面介绍了大兴区非遗保护的工作，重点介绍了大兴非遗项目，使广大群众对这些文化瑰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赵玉良和大兴文化界的朋友们一起打开记忆，把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民间工艺进行整理，并以录像的形式记录下脱土坯、盘火炕、纳鞋底、做虎头鞋等手工艺，为未来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 提起大兴的青云店镇，大家就会想到这里的美食。传承百年的大张本青云大席三八席，独具特色的孝义营孝心馒头，还有其他地方吃不到的东新屯老娘们手擀面，真是吃货的天堂，想想都流口水。其实，在咱青云店不只有美食，还有很多精彩的好去处。古镇青云店经历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繁荣与昌盛。清朝嘉庆年的真武庙碑文记载，它是京南的巨镇。青云店是古代南方举子文人进京赶考的驿站，并且留下了寺庙、碑石、楼阁的遗迹。 如今的青云店正在成为市民们旅游观光的圣地。绿德金生态观光园位于南六环南大红门桥附近，占地800多亩，内部利用现代化设施自动化控制日光温室，种植特种无公害果品和蔬菜，可以全年采摘。除了游泳馆、健身区、儿童游乐园等休闲体验外，绿德金生态观光园还开设了开心农场、开心牧场等项目，游客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块田地，种植喜欢的蔬菜，可以认养一头小尾寒羊，按照绿色无公害的标准进行饲养。在青云店镇有这么一处世外桃源，这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远离尘嚣，这里绿树环抱，蜂蝶飞舞，果蔬飘香，这里交通便利，食品绿色健康，生活设施完善。它就是北京天天渔港大兴休闲农庄。北京天天渔港大兴休闲农庄位于青云店镇西大屯村，是集餐饮、住宿、健身、文化交流为一体的养生休闲农庄。在这里能够尽情地呼吸自然的芬芳，品味多种绿色美食，在这里能够进行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体验，释放压力，远离城市的喧嚣。 杨各庄湿地公园位于大兴区青云店镇杨各庄村东南，湿地总面积120亩，再生湿地水源充足，水草丛生，引来许多水鸟、野鸭安家落户，成为广大游客观光休闲的好去处。随着湿地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摄影爱好者也时常到湿地拍摄照片。这里既有迷人的自然风光，也有成群的野生动物。说起美食，自然要尝一尝青云店东新屯的老娘们手擀面。在东新屯，既有淳朴的人，又有新鲜的空气，不出京城就能享受到悠然自在的田园时光。东新屯纯手工制作的老娘们手擀面最早出现在清雍正年间，村里家家户户都擀得一手好面。面的种类多样，有蔬菜面、五色面、冬季火锅面、高汤面等，面条筋道，富有嚼劲儿，配上八卤八马和柴锅慢火炖制的农家菜肴，让人垂涎欲滴。 本台消息，日前一场特殊的番茄相亲会在昌平区农作物品种试验展示基地举办，参加相亲的一方是840个番茄品种，另一方是种植大户。在北京市种子站举办的2017年番茄品种展示会上，参展番茄多达840种，分为粉色大果型、绿色樱桃型、紫彩色樱桃型等8个组别。68家参展单位分别来自国内22个省以及荷兰、以色列等国家。番茄大棚里每个品种边上都整齐地插着田间标志牌，上面清晰地标出了每个品种的名称、来源及播种期和定植期。 北京市种子站副站长张连平说，番茄是全球栽培最广、消费量最大的蔬菜作物，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番茄生产和消费国家之一。我国番茄常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因为经济价值高，又深受消费者喜爱，番茄的产量和种植面积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北京汇聚众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种子企业，科技资源丰富，育种实力雄厚，为促进番茄品种的推广应用，带动现代种业创新，打造了这个品种展示平台，希望通过相亲大会把更多好品种推向市场，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听到举办番茄相亲大会的消息后，平谷区益达丰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建双九专门赶来寻找新品种， 他想引进几个口感好、有特色的小番茄品种。剑双九说，我们合作社发展电商，直接面对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新奇特功能性品种更受他们欢迎。他看中了来自台湾的金珠和黑紫色系列的黑玉、紫罗曼，打算联系育种单位今年就试种。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京郊瓜果飘香时，不少果园打出了采摘的招牌。最近房山区虚庄村秀丽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里，采摘客一波接着一波，专奔这里的小型西瓜而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采摘的乐趣就在于能够边采边尝，体验劳作的过程和享受亲子之乐。可是西瓜那么大，小孩搬不动，采摘一个全家都够吃了，乐趣就少了很多。合作社理事长徐秀丽说，他吸引游客的秘诀就在于大棚里种的西瓜不仅个头小，而且一个个吊在藤蔓上，新奇又好玩。人称西瓜姐的徐秀丽种了20多年西瓜，过去一直是在陆地上种大瓜，那时候种的品种多是华西等大个头的西瓜，单个瓜重量平均在10公斤左右，皮厚，瓜瓤纤维粗，口感也不好。2012年，在房山区种植中心农科所的帮助下，徐秀丽把西瓜种进了大棚里，还用上了蜜蜂授粉、水肥一体化、微喷节水等不同于传统的栽培方式，把花生饼发酵后当有机肥时，用红糖、醋、啤酒混合代替叶面肥，防虫网、黄栏板等生物防治技术取代了农药，西瓜贴上了无公害农产品的标签。 什么样的西瓜才适合采摘？徐秀丽把目标瞄准了超越梦想小型西瓜品种，这种西瓜皮薄抗裂，甜度高，个头小，成熟后重量维持在1.5公斤左右，方便大人孩子采摘，能较好的丰富西瓜市场品种，也可以礼品箱的形式包装，每箱能装3-4个。徐秀丽介绍，这种小型西瓜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吊着长。在徐秀丽的大棚里，一个个小西瓜不是躺在地上，而是像葡萄一样挂在瓜架的藤蔓上。徐秀丽说，西瓜吊着种，瓜形周正，很少有畸形，而且受光均匀，通风透气，病虫害少，含糖量更高，皮的厚度要比普通西瓜薄1/3。 吊在藤上的小西瓜还成为了徐秀丽吸引采摘客的杀手锏。小西瓜每公斤16元，价格是大西瓜的2-3倍，从5月底成熟就特别受采摘客欢迎。徐秀丽说，他家的西瓜越种越小，价格却越来越高，从每公斤1元再到如今的每公斤16元。别看价格高了，销路却宽了，以前要等瓜贩子来收，或是自己雇车拉到新发地市场去卖，一车瓜卖200元，现在采摘的多了，西瓜在地头就卖光了，4个瓜就能卖到200元。徐秀丽说，据徐秀丽介绍，目前合作社共有25名社员，25栋西瓜种植大棚。社员们是第一年种植小型西瓜，种植面积达到5亩。尝到了小型西瓜带来的甜头，下一步他们打算扩大小型西瓜的种植面积，管理更加精细，提高西瓜的品质，开拓更大的市场。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的24小时智能化的厨房。目前的损出呢是5000册，报纸呢是215种，具有那个现场办证、预约、借还书、阅览、数字资源、图书漂流、图书配送。开展基础活动，发展功能。该书屋呢，一个正特色的一个点呢，就是24小时不打烊、无人值守，全天智能化。这些功能呢，不仅是全市的独树一帜，其智能化也达到国际化水平。 据本台记者报道，6月27号下午，华北第一家24小时城市书屋在大兴区正式开业。这间书屋除了是24小时对外开放，其中包含的功能和使用的科技让大家眼前一亮。启用仪式上，嘉宾们一起点击手机屏幕，通过手机软件发出指令，将城市书屋内的灯光点亮。书屋里的其他电子阅览设备也通过书屋管理人员使用手机软件启动。 大兴图书馆副馆长王伟向记者介绍了成立这间书屋的原因。 然后现在呢，咱们区正在创建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然后我们呢也是正在进行全国图书馆第六次评估。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这个书房的启用呢，一个是我们的服务网络更加的深化了，能够满足读者夜间的一个阅读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为我们那个示范区创建呢，能增加一个亮点。前一段时间我们大概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我们下班啊，或者晚上回家晚呀，都路过这个24小时这个城市书房，然后看到有的是大人带着孩子来进行阅读的，还有一些人呢上这里边上自习的，等于这个东西已经有了一定的利用率，然后附近的居民呢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地儿，知道有这么一个地儿了。 据王伟介绍，这家书屋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便利的阅览服务，还具备了智能化的管理功能。这间书屋在使用方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大兴区图书馆副馆长王伟介绍， 这个就是持有我们大兴区图书馆的读者卡，这个读者卡是全北京市的一个一卡通的读者卡。如果您要是在别的区县也有这个读者卡的话，也能持这个卡，通过刷卡进入我们这个24小时这个书屋。这里边有摄像头，这个摄像头直接连到我们工作人员的手机客户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能看到屋里有多少人，大家都在干什么，是这种，就是我们在家就能对这个进行一个监控。 同时这家书屋也为大家提供了贴心的阅览服务，书屋内除了设有儿童阅览专区，在书屋门口还有热心的老人作为志愿者为读者提供帮助以及维持屋内的阅览环境。参与了启动仪式的市民们也纷纷议论起来，其中市民陶女士就书屋的成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感兴趣的，如果有，那是我们周围的这些人的阅读提供的方便特别好。 是。 有时间那比如说周六周日也可以全家或者带着孩子来阅读一下，太方便了。如果下了班有时间，省得都坐在电脑旁边看点这个需要的这个相关的有关的这个知识，也是丰富我们的这个文化生活，还有我们小孩的教育也挺重要的。 那么大兴区图书馆表示还将进一步推广这一阅览服务建设，将在新航城、大兴新城、开发区综合服务配套区等地建设24小时城市书屋，来丰富老百姓的阅览生活。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了解到，从2009年到现在，北京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脐带血出库量已经达到了1005份，救治人数952人。作为脐带血受益家庭，白血病患儿小雨和妈妈、弟弟一起接受了记者采访。当初正是弟弟的脐带血挽救了哥哥小雨的生命。小雨的妈妈含着眼泪说，我们孩子不幸得了这种病，但幸运的是我们存了脐带血。孩子进行脐带血干细胞移植后，排异反应非常小，现在恢复得很好。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是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愈最多的三种疾病。在北京市脐带血库里，脐带血样本全部被储存在-196度的深低温液氮中，此时血液中的细胞会处于休眠状态，等到有需要它的人出现时，工作人员才会把它们解冻唤醒。 北京市脐血库的技术中心副总监魏小飞介绍，北京市脐血库的每一份脐带血，从采集、运输、制备、检测到最终的存储，都要通过层层关卡。严谨的制备流程及深低温的液氮的储存环境，确保了脐带血的安全有效存储。而临床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脐血库一份存储时间达14年的脐带血，就帮助一位白血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吴敏元教授表示，在血液病领域，造血干细胞移植是血液病治疗成熟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造血干细胞的三大来源包括骨髓、外周血和脐带血，三大来源互为补充。其中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因为采集方便，对孕婴没有伤害，食物存储应用及时，移植后排异率低等优势，常应用于儿童疾病的治疗。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贾跃播音，王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 平安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 免费好礼送不停。6至8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